其实很少有人知道他跟英明的关系是怎么好起来的。其实他们俩合作，英明是他的男配，虽然是他这个阵营的，对白和镜头却真的不算多，差不多就是穿插着起个推进剧情的作用。当年听说这是个当年拿过影帝的演员，一时还不太信。他对英明那部电影其实印象并不深，后来偶尔听人谈起，也都说什么花无百日红的风凉话。而且王一奇自己当时也是风云得意的时候，看着英明一副谁也不放在眼里的调调，心里不爽也是想当然的。剧组大部分演员都跟他关系不错，但是出去吃饭喝酒什么的，他跟英明却没有交集。虽然也不能说关系紧张，但是也没有多近。一直到后来，他和导演的意见产生了分歧。那部电影是为了他量身打造的，但是有段戏导演却认为用替身的效果会更好，主要是那动作有一定的危险性，而且真的完成的话相对成本会提高，而英明就认为真身上才有效果。这件事情英明跟导演当时争执得很激烈，后来是助理导演说了一句话，觉得一个人就算用真身也不会让人觉得有什么，除非两个人一起做，但是如果他要亲自去完成，跟他一起的那个人就必须也得自己去做，不能上替身，而其他演员是不一定肯配合的。王一奇那时候找了一圈，没有一个人愿意。结果就在他跟导演僵持不下的时候，英明有点意外地冒出来说他觉得可以试试。王一奇当时也没有别的选择了，就跟英明开始私下练，练了整整一个半月，不能耽误拍摄的正常进度，又要赶在杀青之前，那段日子到底有多辛苦，其实放到现在光说的话别人是体会不到的，但是最后他俩都做到了。那个镜头拍完了，王一奇总觉得自己跟打了一场胜仗一样，不是针对其他人，而是对于自己。虽然很可笑的是，那个镜头最终还是被剪掉了，没用，因为导演觉得跟整个电影的感觉不太搭，他跟英明一个多月的玩命就这么付诸于流水。最后两个人一起约着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，电影院里的英明在他旁边说， 其实如果用上那个镜头感觉会更好一点。 就这么一句话，他们两个后来成了很铁的兄弟。两个人认识了这么多年，英明这人简单概括就是一个工作时候比谁都拼，生活中情义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，但凡是把事儿交给他了，受人之托他肯定不掉链子。王一奇很了解他的脾气，就是因为了解，所以现在他什么都说不了。英明也明白他的意思，理所当然的笑笑，他简单的回了一句， 我没事儿。 这些情况其实英明在派出所的时候已经都想到了，当初选择帮石毅出来顶这事儿确实有点冲动，但是到现在他并不后悔，由他出面依然是把损失降到最低的方式，哪怕不是最恰当的，却绝对要比石毅搞进去来得强。想到石毅，英明想起下午的时候接过对方的电话，大体上是问他情况怎么样，最近还有没有空，电话里的语气是有话想跟他说，但是英明最近实在腾不出什么时间了。 过阵子吧。 他当时是这么答石毅的，对方也没有说什么，只是跟他说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直接说。石毅并没有特地去跟英明道谢，甚至都没有解释他那天到底是因为什么跟赵子聪打起来的，他不说英明就不问。本来谢这个字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值什么钱，石毅心里这份情已经领了，具体要怎么回那是他的事。王乐事后一直在追问他英明怎么样了，石毅也没有说太多，看着王乐还往剧组跑，他这次也不拦了，就是偶尔会问问英明拍戏的进度。这电影虽然投资的规模不大， 但是拍的时间并不算短。寇静跟他说，因为赵子聪的事，英明可能会被责难。石毅当时皱了下眉，没说话。媒体拿这件事情做文章，足足做了快半个月。等到这阵风头稍微下去了点儿，王乐挺激动地跑来跟石毅说，快到英明的生日了。他一句快了，在石毅问到英明生日的日子后，这么一算，整整差俩月。 我操，你这也能叫快了？ 挂完了寇金的电话，石毅摔笔的心都有了。结果他对面的人愣了一下，然后挠了挠头。 我也是听王一奇提了一句，我不知道还差这么多，不过其实两个月也挺快的。 忙着忙着也就过去了。石毅其实已经不想再跟他算这种问题了，翻着日历画了个记号。他想起之前王乐说剧组现在也算是稍微亲近点了，就给英明发了个短信。他们俩那次事之后，多数都是打电话联系的，有时候是他下班以后，有时候是英明中午休息的时候，说的内容也无非就是一些各自工作上的琐事儿。石毅活到这么大，没有试过给一个人打过这么多电话。不过有的时候就是不自觉的，等反应过来，电话都拨出去了。英明回他回的倒是也快，直接问他时间地点。他刚才发过去，是问最近有没有空能出来聚聚。王乐还在石毅跟前，看他发短信，问他是不是发给英明的。石毅先是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最后难得认真地说了一句， 王乐，英明不适合你。 还没等王乐接口，他又加了一句， 你也不适合他。 明显后半句话的杀伤力大一点。王乐愣了一下，往后一缩， 这种事不一定的。 是一定的，我跟刘丽分手了。 对面的人有点诧异的抬头， 分手了？ 嗯，因为我们两个想要的东西根本就不一样，勉强在一起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你跟英明也是，你们根本就不会有结果，何必这么折腾呢？你累他也累。 王乐表情僵了一下，不甘心地咬着嘴唇，半天没有回石毅，过了很长时间才小声地咳嗽了一声。 这些话是英明让你说的吗？ 他只是让我有机会的话跟你谈谈。 石毅放下手机， 王乐，这不是性向的问题，我觉得是人不对。 他不是多懂感情这回事，但是好歹也知道有些事情本来就不是努力可以解决的。两个人都是他朋友，真的没有必要浪费这么多时间去纠结这种谁都猜得到结局的事。结果王乐对于他的话只是抬头问了一句， 那你觉得到底什么样的才适合英明？ 王乐这句话还真问到石毅了，他愣了挺长时间的才反应过来，然后皱眉想了一会儿。 这个， 他脑子里想不起任何人，男人或者女人都没有一个概念，总觉得英明那种人似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去放在他旁边，搁谁都别扭。最后他只能摇摇头， 这问题只能去问英明了。 脑海里很诡异地闪现出了那天王一奇和英明接吻的画面，石毅心头那股不爽的膈应又悄悄地开始抬头。但是他什么也都没说，只是看了王乐一眼，把这个话题带了过去。